剩下一盏灯，一个影子，一个人对着镜子等狂欢后的落寞着。你背弃的忠诚，爱情被廉价牺牲，我独自虔诚，可是不会以为是点了灯人记忆败给爱自还摸着，感动再深已荡然无存，想劫后余生呼吸着痛在眼神，挣扎着是与你离开的后遗症，像埋伏的敌人，我劫后余生定在浮重温，恨完所有的恨，数完每个清醒的凌晨，直到麻木不仁，等待着重生。下一盏灯，一个影子，一个人对着镜子等狂欢后的落寞着。你背弃的忠诚，爱情被廉价牺牲，我独自虔诚，可是不会以为是变了的人记忆败给爱自还摸着，感动再深已荡然无存，想劫后余生呼吸着痛的眼神，挣扎着是与你离开的后遗症，像埋伏的敌人，我劫后余生梦魇定在浮重温，恨完所有的恨，数完每个清醒的凌晨，直到麻木不仁，等待着重生，不知想着烈日像是从灵魂默读剧本，在黑色悲剧里表演认真，听不见喊停声，也听不见任何掌声。想劫后余生呼吸着痛在眼神，挣扎着是与你离开的后遗症，像埋伏的敌人，我劫后余生梦魇定在浮重温，恨完所有的恨，数完每个清醒的凌晨，直到麻木不仁，等待着重生，据说会重生。 眼睛看着微笑的阳光，你给的温暖保护爱不会照亮，永远围绕在我身旁。太阳万岁，伴我们去游多远，每天都新鲜，想你的时候还在看天边。太阳万岁，越过彩虹到你身边，梦想想实现就会实现。可是你不要再说，你担心你质疑我的不懂，我很清楚，爱就像热烈的阳光。太阳万岁，管我们距离有多远，每天都新鲜，想你的时候还在看天边。太阳万岁，越过彩虹到你身边，多美，梦想想实现就会实现。太阳万岁，管我们距离有多远，新鲜，想看着天边。太阳万岁，越过彩虹到你身边，多美，梦想想实现就会实现。 因为一零三三，一零三三， 惊喜不断，好运连连，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三河市总工会定于七夕节举办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单身职工联谊活动。由于参与活动的职工，请与本单位工会负责人联系，以单位名义上报职工信息。报名截止日期2017年8月18日。报名地址：三河市职工服务中心第九中学对面。咨询电话：3088118322134/8003。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保证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专属你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你把我的浪漫那一天，我睁开眼，见了你一面，人潮像是一直都在里面，我属于你，没有界限。所有你说的一切，你绝对自信，就像争夺第一名。我的动能就是保护你，像天注定，如影在心中里。好的，就接不起，等着一个就是你给我的心意。发人类的提醒，这时的皮肤有温度，像在呼吸。10秒钟你中间的交换，彼此就能掀开这等你，然后又不怪我念的这句你寂寞，我被你担心，越是越闹心，让我生命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只有我绝对不离开你。 9, 7, 5, 7, and go to 1999年的那个冬季，行色匆匆的北京人从把耳朵叫醒的宣传海报上面认识了刚刚出道的金海心。作为新人，第一张专辑就能够获得公司的大力推荐。当时的金海心呢，让整个内地歌坛都是为之侧目的。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猫咪森林》。 风远远吹过来，悄悄经过沉睡的城市，这时我正开始梦见你的世界，在梦里，在梦里，我是一只离群的蝴蝶，你是一朵寂寞的云彩，看见我的孤单，跟着你离开这里去哪里，跟着你不顾一切我可以，跟着你越飞越高，渐渐远离，直到再回不去。

的手臂温暖过，幸福了。但缠绕爱情的帷幕落下了，我还剩下什么？ 逝去的日子，曾经记忆中的美好，都没有可能回到过去，唯一可能回去的只是深藏于心里的记忆。当一次次把你从记忆深处抹去，又一次次忍不住的把你想起，一直怀念过去，忘记你必须要先忘记自己。数到三就不哭，来自陈慧琳。 我会记住我们拥抱的温度，我会说我们回忆的拼图，爱情是长长的旅途，是你给我第一步。我看不出没有明天的音符，我们能与曾经往事的地方，是上天的礼物，眼泪是爱的记录。我想你有些记不太清楚，怎么踏出下一步？你 say you， 我会把束缚数到三就不哭。就在这一夜，让爱结束，带走我给你的祝福。我不哭，永远会记住我们的爱情路。我带着你的爱，一步又一步，慢慢走向你爱处。

伤，还是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浮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稳。 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京剧当中的花田错啊，歌曲中王力宏找到了京剧和西洋流行乐的不谋而合之处，来自西洋乐风的 R&B 的音乐转音 feel 的唱法和京剧里面特别的一个唱词当中的单个字拉长转音的戏剧性很相似。花田错的精彩之处呢，就是王力宏巧妙融合了 R&B 和京剧的唱腔。 是吗？这窗明怎么亮着？那不是彻夜灯后你为我点的烛火？我是一次邂逅，红了那一场梦。我的心碎，全部褪色，像被大雨洗过。每种景色最美，都忘了我是谁。心情就像月亮入睡，手里握着蝴蝶被干飞。不醉不归。多少天忘掉， 我天 地把那错都变成了煎熬， 我天地把那错 都说像一脸情话，岁月无聊， 我天 地把那错都原谅我多情的打扰。因为你的美，爱匆匆一瞥不过烟灰， 看 那雪纷飞，却再也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 精粹。 当时候周围拥有你，唯一条件我有罪。墨色的月结了霜的泪，我会记得这段岁月。少见忘掉， 我 天地把那错都变成了煎熬， 我天地把那错 都说像一脸情话，岁月无聊，请原谅我多情的打扰。 我三世全部褪色，多情的我要请原谅我、不是彻夜为我点的火、 在那花 在那花 在那花 粉我闪现全部褪色、多情的我要请原谅我、不是彻夜为我点的火、在那花在里我犯了 错、我请你犯了 错错的多少天忘掉。 在我的角落续写忧伤，你亦在你的世界感悟阳光。当春天来临的时候，绿了大地，肥了土壤的是我们曾经斑驳的时光。 I'm jealous, I'm overzealous. When I'm down, I get real down. When I'm high, I don't come down. I get angry, baby, believe me. I can love you just like that. And I can leave you just as fast. But you don't trust me. Cause if you did, baby, I'd get you through.You don't trust me, cause if you did, baby, I'd get you through. Cause I got issues, but you got a proof. Forgive all my enemies and now I'm demanding you. Let's get it on, all my problems. Cause ain't that the kind of love that you want. You ain't got issues, so one of them is all that I need you. 蓝蓝的天空，白云飘，我怎么看不到呀？

没得到进球还要说声恭喜你，组织功力绝对输给超级英雄，幸好身边还有几个好狼狼弟弟，我就是范志伟，可以的话我想要唱歌唱到60岁、啊、范志伟，你说我超级超级，其实我也无所谓哦，范志伟，我就是范志伟，你也是范志伟，这个快乐范志伟开始发不对呀。不身体有时候吃点小亏就是占占便宜，赚钱不需要靠内线交易，我这样说你会不会觉得没说服力，这个世界有时候不太公平，爸爸说拜托闭上不足闭下还有鱼，没有下螺丝钉哪来的大机器，更何况快乐其实不需要让你 想着去嘟嘟嘟嘟嘟嘟 是黄色，哦不对，我心中再没有，可是怎么我也感到热闹，今天不唱歌，哦只想和你一起从早到晚， 哦怎么断了你，哦怎么忙不停，一年关心吃早餐的时间全都省去，电话响不停，哦牛奶泡不停，还有豆腐没了哭泣声，让彩礼是不是忘记不快好心情，哦买了让我们都去相信，不就将来好比别等于比别，陪着这边的手忙着乱也开心，是不是忘记在未来爱你，哦买了让我们三个人也不会拥挤，有比别我的脸红如天旋不转，哦原来梦是我， 天竟然是红色，哦不对，我心中再没有，可是怎么我也感觉热火，今天不唱歌只想和你一起从早到晚， 怎么断了你怎么忙不停，心之早餐的时间全都省去，电话响不停，朋友来跑不停，还有高分贝的哭泣声，到彩礼是不是忘记不快好心情，哦买了让我们都去相信，不就将来啊比别恩与比别，每张照片的手忙着乱也开心，是不是忘记在未来爱你，哦买了让我们三个人也不会拥挤，有比别 I'll be there， 我突然感觉天旋地转，哦原来我是我，我停止了不秒，哦我的宝贝如此的美好，让我想要不但是要庆祝，我会让自己变得更好， 是不是感觉我 多快好心情。Oh my love， 让我们都去相信，不说将来 I'll be there and you'll be there， 每张照片都手忙脚乱也开心，是不是幻境？当然那爱你。Oh my love， 当然能连三个人都会拥挤。 You'll be there I'll be there， 我突然感觉天旋地转，原来梦醒了。 是你的我，是如花怎么开，四季不清香一句话，总生在森林的脚下，愿望天涯，惊开脸颊，隔不断牵挂。是你问我是努力怎么流，没有伤害。是你问我是路上怎么痛，才更明白。我想起像一句话，点缀暮色中的晚霞，静若止水，动若澎湃，挡不住相爱。你是我想要拥有的现在，你是我想抱永远的未来。哦，因为你在是你的海，我充满期待。你是我想要拥有的现在，你是我想抱永远的未来。哦，因为你在，是你的爱却让我关怀。是你问我什么花怎么开，四季不败。是你问我什么情怎么爱，永不更改。想起清香一句话，总生在森林的脚下，愿望天涯，紧开脸颊，隔不断牵挂。什么力怎么开，没有伤害。是你问我什么伤怎么痛，才更明白。我想起清香一句话，点缀暮色中的晚霞，静若止水，动若澎湃，挡不住相爱。你是我想要现在，你是我想抱永远的未来。哦，因为你在，是你的爱，我充满期待。你是我想要拥有的现在，你是我想抱永远的未来。哦，因为你在，是你的爱，却让我关怀。是你问我什么话怎么开，四季不败。是你问我什么情怎么爱，永不更改。是你问我什么花怎么开，四季不败。是你问我什么情怎么爱，啦啦啦啦。 因为一零三三，一零三三。

城市中你如此的红尘，把这个小小的情愫分给情爱的却困住了两人的吻，谁在深夜等午夜里曾经就不想别人的心消失， 慧珍和张靓颖演唱的叫做你叫什么名字，由薇娅作词，吴梦琪还有周瑜的作曲，收录在了李慧珍2007年的6月1号发行的专辑爱死了当中。2007年这首歌获得了中国歌曲排行榜的2007年度第二季度的金曲奖。 追光灯拉长的影子，麦克风我捅了手指，我的歌唱到了休止，眼眶又再一次潮湿，我哭了真不好意思，都怪这煽情的歌词，人大了流泪是奢侈，你也有同感是不是，是倔强而又不服输的女子，我想一定有个你和我，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相似，不用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喜欢什么在哪个城市，你犹豫让你爱得像一颗钻石，以及所有的情感和理智，不用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人海中却又似曾相识，如果我唱出你不与人知的心事，那是因为我也同样如此。

此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 就这文的声音气韵和他的整个人的气质特别的般配，这点不得不说。他呢当红的那几年唱过了一大啪啦的这个电视剧和电影的主题曲，到后来流行什么他就唱过一些什么样的专辑。相比起来呢，最开始那些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会更招人喜欢。来听到的是缺席。 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分离，此时此刻我还不相信你的衣服鞋子都还在我家里，我的忠贞你要带到哪里？我已经不能够再去疼爱你，什么事情我可以帮你？回忆又塞不进抽屉或箱子里，没有行李还能去哪里？都是你，你爱我你怎么会活你的任性？原谅你，如果原谅是一种证明，去的甜蜜，原谅你，若是你在最后还是缺席。